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乐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 好啦，咁啊，即係對唔住各位啊，我哋提早咗35分鐘開始今晚係反萬大聯盟，因為就點解呢？新年啊嘛，新年就即係收爐啦，收爐就提早多半個鐘翻屋企瞓覺咯。其實唔係嘅，因為咁啱咧，就陣間咧都仲有一集節目要錄噶，咁所以咧就。即係你知啦，年30晚啊嘛，下禮拜係咁係冇節目，我哋係唔會有出街嘅節目嘅。講清楚先，即係今集咧就係、是、呢個反萬大聯盟咧喺呢個蛇年最後一集啦。咁啊完咗今集之後咧，我哋就要喺呢個馬年再見啦。咁啊講起馬年啊，諗起馬達啦， 係咪先？咁都俾你答到啊？ 係啊，咁啊今個禮拜其實反萬大聯盟嘅主題我諗都係圍繞唔係曼聯啦，反而係車路士啦，我相信。 随便抽啊，随便抽。 咁啊，今个礼拜嘅即系如果我哋要喺今集揾个主题就系其实想分析一下就系呢一个车仔啊，尤其系摩连奴系嘛，即系呢条友仔究竟咩葫芦买咩药啊？呢个第一啦，系咪？咁啊，第二就一定要讲翻发生咗嘅嗰两场球赛啦，系咪？先讲咗波先啦，我觉得。 好啊。 咁啊，今个礼拜就即系我哋喺蛇年最后一集啦。咁啊，其实我觉得今年咧都反万嚟讲都过得唔错噶啦。 喂，呢半年就 蛇年嚟讲都其实都 OK 噶啦，已经系嘛。咁啊，点解咧？即系其实曼联自从五月打后都冇开心过啦，系嘛？因为点解咧？喺五月嘅时候，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史上最伟大嘅伟人啦，即、系比曼德拉更高成就嘅， 系啦， 费格逊咧就即系、就是、不幸就过咗即系 唔系离世， 即系到咗退休啦，要系嘛？咁啊，曼联就一片愁云惨雾。咁啊，愁云惨雾之余咧，咁嗰班卵蛋咧就曼联球迷就有身份危机啦，系嘛？咁啊又即哭丧啦，前路茫茫啦，大家唔知道究竟即系新嘅王朝可唔可以延续啦？咁啊答案都好简单嘅，咁啊梗系唔得啦， 系冇捻有错， 系啦，即系事实摆在眼前啊！过去嘅六个月啦，就咁讲呢六个月，咁啊曼联嘅表现系令人非常之期待嘅。 我哋好期待， 系啦，冇错啦。咁啊，曼联球迷都好期待，期待破好纪录啦。 系，佢都破啦，啲无限都纪录啊。 咁啊，期待就即系我哋期待冚家铲啦，系嘛？其实都唔使期待，你明知会发生嗰样嘢，期待一等佢冚家铲啦。我谂就咁啊，屌扯到好捻远。 讲返先，嗱，今个礼拜呢其实就曼联两场波都赢唔到嘅。 你讲上，你想讲上一场先定讲今场啊？ 讲咗啱啱琴晚嗰场先啦。琴晚嗰场我相信有睇嘅人唔系好多啦。 一定啦。 係咪？咁有部分系睇广东台啦。咁啊，广东台 因为系 Now 同埋有线都系冇得播噶嘛。 系冇得播喺呢一个无线交费电视。 哦，无线交费电视播啊？ 咁其实就唔系无线交费电视嘅体育台度播，系喺无线交费电视佢买咗一间中东嘅即系体育嘅台。咁嗰个台就本身有法甲啊， 哦 okay、 意甲啊， 就搭埋联赛杯咁样， 系啦，有联赛杯啊 ，K 卡啦。咁啊嚟紧再下一季啊，即系15年到16年嘅德甲都喺嗰个播嘅。咁所以有线随时 gap 得同埋接得噶啦，唔系即系讲下笑啫。咁啊。 诶，即系佢都有得播德甲嘅， 16年咯，15年嗰个球季咯。 哦， 系啊，咁但系未系好多人有呢一嚿嘅嘢啦。 OK， 咁所以就都系喺广东台播。咁啊，琴晚场波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个趣事啦。咁啊，文说就有人同我讲，就话喂，狮子，你错过咗啦，你琴晚冇睇系嘛？你琴晚有睇咧，你啊即系会见到啊呢、這个何辉个 partner 戆捻鸠噶。佢話曼聯咧就即係1-0啊嘛，90分鐘咁啊，憑住作客入球優惠咧進級咁樣。咁我第一下咧我都唔為意嘅， 即係正常諗法就有可能會係咁。 因為我即刻 recall 翻就我上一場1-2輸嘛， 有一個作客入球。 係啦， 如果係以歐聯嘅， 係啦，唔好話歐聯，其實正常。 係以即係基本嘅賽制啦。如果要打兩回合，你話得要打兩回合嘅話， 係啦，正路會有作客入球啦，大家都 assume 咗會有啦。咁啊，孔家產原來佢冇喎，咁跟住之後咧就完場完90分鐘嘅時候，咁嗰條友就話，我聽翻上網有 YouTube 有，佢話好啦，咁啊曼聯咧就最終咧就憑住即係作客入球啊，咁啊可以殺入決賽，同呢一個嘅曼城咧爭奪呢一個聯賽杯啊，今屆英格蘭球壇嘅第一個杯賽嘅冠軍就應該一定係落喺呢個曼徹斯特市身上啦，咁樣。 唔係而家都係，佢冇講錯。 系，而家都系新特兰赢咧，新特兰赢到曼联，点会赢唔到曼城啫？你都真系， 咁啊， 系咪先？咁啊有个咁嘅 gap 嘢嘅，咁啊有听众就问个赛制系乜嘢？咁我哋就上网就，即系你知啦，我哋就其实我同 Kenny 都误以为咧系呢一个作客入球嘅，咁但系你睇到琴晚场波话无啦啦又加时，咁又峰回路转，跟住曼联表演即系咁捻大个门框唔射，系要射上月球啦。因为其实琴晚奥脱福系出现咗几只 UFO 啦，即系我听讲就咁啊，即系不明飞行物体就喺奥脱福上 吓捻亲啦，所以 不停飞过啦。咁啊，即系好多嗰啲喺附近周边嗰啲。有屋嗰啲朋友食緊大麻，望出個窗就會見到有個 UFO 飛過咯。哇！ 唔係，即係喺德甲嗰邊飛完過嚟，因為之前喺多文嗰邊有幾隻 UFO 嘛，真係。 哦，係咩？ 真係真係㗎。 哦，係咩？ 喺多文個上空有 UFO 嘛？ 講 UFO 咧，下次喺20、30、40就可以講啊。琴日我聽到好好笑嘅故事，不過遲啲先講。咁咧就個賽制其實就咁嘅，就基本上佢90分鐘咧係唔計入球嘅。咁其實唔好九十分鐘，佢加時都唔會計嘅。咁直接射12碼咯。咁其實好好笑嘅，調翻轉曼聯就呢樣嘢係值得抽一抽水嘅。咁曼聯嘅球迷我諗都唔知啦，係嘛？我哋呢啲車路士啊、利物浦呢啲冇資格踢聯賽杯前四嘅聯賽杯啊嚇，聯賽杯前四嘅球隊就唔知個賽就好正常。咁呢場波好搞嘢，咁佢踢完之後咧就。我思疑有冇一啲曼联嘅球迷走捻咗去瞓觉啫？ 唔出奇啊！ 其实有机会嘅， 有机会噶。 屌你！你3:9踢，冚家铲。 踢完都你踢完都5:9啦，差唔多。 系啊系啊， 差唔多5:9啦。你未加时喎？ 咪咯， 你仲要加时喎？ 系啊，咁跟住 加时再嚟多半个钟喎，6:00喎。 咁所以好捻过瘾嘅，应该可能有啲熄捻咗，跟住第二朝起身，咦扑街啦，点解全熟唔我咁，我哋咪赢鸠咗？ 输捻埋啊！ 咁我搜翻未揾到啲咁嘅柒头嘅，咁如果有嘅话就欢迎提供啦吓。咁长波我其实系咁以睇精华，因为我过澳门啊。咁长波最大嘅看点咧，就其实系临尾加射嘅时候，即系好多人都讨论就话，哇，即系新特兰睇住稳阵出线啦。哇，你189分钟先入，咁基本上冇筹报嗰啲时间嚟噶嘛。小豆呢就真係呢啲又係俾費格遜啊 清得多 唔係啊，埋沒咗嘅嘅球員嚟嘅，即係呢個球員嘅級數質素咧，係可以唔使踢曼聯。 嗯， 係嘛？即係我覺得佢可以有更高成就嘅呢個。即係如果你壓金，即係喺英超球壇場上面，即係你講齋計，唔好計技術啦，齋計把握力，把握力啊，把握力嚟講咧，我諗小豆都應該係 top three 嘅啦。即係講緊嗰種門前啊、禁區嗰種把握力啊。即係呢個 anyway 講完啦，好笑㗎！佢入撚完之後又係以為自己贏鳩咗。 哦，係啊，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咯，因為我就話點解會話佢比阿費雪衝得多咧？佢入撚咗嗰球，哇！佢興奮到好似攞撚咗杯咁啊，好似佢衝埋嗰個球一線用一手打撚落個角球，佢嗌噶嘛，我以為贏鳩咗添。跟住我再望佢睇翻翻嚟，我原來係未撚贏嘅，仲唔撚執翻個波出嚟？仆街咁興奮做咩啫？ 我以為佢又以為自己贏 鳩。係啊，又以為贏鳩咗啊！你正常入咗二比一，你都執翻個波啦，仲嗱嗱聲，你真係搏等十二碼。你萬九嚟噶嘛，大佬，萬九係唔使踢十二碼噶嘛，使條撚踢十二碼咩？執翻出嚟咗三十秒，我都入你波啦，一開波，你會自動踢個波過嚟噶嘛？跟住我哋會一擁而上攻，跟住就攻撚入你噶嘛？三十秒都機會嚟噶嘛？ 最好笑咧就係十二碼個階段，其實我真係有啲後悔，琴晚冇睇直播。 算啦，即系十二码阶段已经系六点钟啦，我相信。 即系好离谱啊！即系点解咧？我都睇咗廿年波啦。 嗯。 咁我由细到大都好似冇乜印象系射十二码咧，两边斗射唔入噶。 相对比较少，因为入嘅机会系好似即系相对比较大啲咯。 吓，唔系啊！我觉得直头好捻好笑就系、是。嗱，你一隊瘋狂唔入啊，成粒都有啦，係嘛？即係以前啊，阿根廷個前鋒啊，巴勒莫啊，唔係嗰隊意大利球隊，一場射失三球都試過啦。射失咧係唔出奇，但係兩隊一齊射失咧，即係難度。哇！你諗下，如果莊家開盤，即係十二碼總入球數字，嗱六點五球為大嘅話，即係嗰啲買細咪贏到開行咯，係、嘛？好過癮啊！嗰場。拉菲爾嗰球真係還曬上一場嗰個紅牌， 紅牌啊， 嗰根本就係嗰個紅牌，係嘛？陣間會講，嗰好撚戇鳩嘅，即係你射撚到唔知去邊撚到，我諗通咗嘅，其實我後屘我試下 諗通咗啲咩咧？ 應該係加利卡希爾坐咗喺個位， 係嘛？ 嗯，佢覺得佢踢佢唔撚死咧，就攞個筆射鳩佢，冇係應該係咯？你解釋唔到啊！你嗰種射法仲柒過壁下， 真係好柒。 一腳， 仲要佢射完之後， 我以為佢玩緊攬球啊！ 你有冇留意佢射完之後個神情啊？佢行翻轉佢冇乜即係失望嘅表情喎。 你覺得係專登啊？ 又唔係專登嘅，但係即係射失咪射撚失咯，唔撚得啊！即係嗰只咯，一射失咗佢轉身就行啦。佢冇揞面啊，或者哇好撚失望冇啊，真係冇啊！一射失佢就行啊，咁樣咯。另外你又可以睇下世紀宇宙最撚勁嘅，即係全個曼聯嘅最撚勁嗰個啊！阿扎卢沙 吓，圣卢沙 吓，圣卢沙一射，哇！佢射得好卵夹，好卵夹，射个地波，仲要唔系射边，仲要唔系射角，系射个龙门侧边啫，一勾抽埋去就俾人接稳住，地波即刻接住，你谂下射得几卵夹啊！嗰件事， 其实咧呢一场波咧，摩连奴咧，sorry 啊，我好卵挂住摩连奴。 你梗係 想屌柒佢， 你屌柒佢啦，陣啦。 阿莫耶斯條撚樣咧，其實係有責任嘅。點解咧？就即係淨係講一樣好簡單嘅嘢。我其實我唔知佢究竟知唔知賽制，佢知唔知要射有可能射十二碼。 嗱，根據報 嚇、你講， 根據報道咧，啲人就話佢柒嘅，因為喺中途換人嗰度咧，就換撚咗，佢就冇換傑斯出嚟，換撚卡瑞克就換咗大嚿肉出嚟嘅。換咗阿菲爾宗斯出嚟，就冇換，因為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都唔好意思啊， 其實我哋今日兩位都病， 係啊，即係聽到咳聲就我陰公，因為如果佢喺中途換阿傑斯出嚟，即係揾個有經驗嘅，就唔應該揾，因為阿大嚿肉嘅射術有幾好，大家心中有數啦，即係佢。 佢個樣嚇鳩個龍， 一睇下支神射手嚟，佢打層就即係打層就得啫。你佢射十二碼碌柒咁啦，所以佢都射唔入啦。咁啊冇換阿傑斯出嚟，就應該如果預知係會有機會十二碼嘅，就應該換啲有經驗嘅人出嚟射，就比較好啲咁樣。 同埋唔止咯，我覺得佢練都冇練過。 都唔出奇，你見佢射得咁差就。 其實你基本上係冇練㗎，你十二碼你冇練咧，好撚大鑊嘅，因為基本上就。有數據睇㗎嘛？ 有， 因為你會大概知嗰個龍門，鍾意撲邊邊， 那個球員射開邊邊，地波定高波，夠唔夠撚到，夠唔撚到就尾埋下球撚旗破一邊，有得練噶嘛呢啲、嗯，因為你嗰啲講緊唔係我哋踢喺街邊踢噶嘛，係新波嘛，大佬職業噶嘛，你啲 coaching 就係要去幫你去 analysis 成個即係可能性，佢會射邊度又呢又路噶嘛，係咪先？ 即係同射精一樣啊！ 射精啊唔會喎，射精你射極都係嗰個位嘅啫你。你哦我明啦，你打開飛機即係射天。定系对处对处边度射？ 净系有纸巾咁啊？ 唔系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小豆，你问我咧有啲唔同意思字嘅，其实讲埋。 你有病啊？有咳嘅你？ 唔系 O K 嘅，唔系小豆就小豆咩啦？小豆其实浪失咗几个机会嘅、嗯，未追翻嘅时候，你见到有球，其实初就已经得噶啦，射到老远啊嘛，又系打捻到上天啊嘛，咁你话射十二码嗰度，我冇记错，应该系第五球系啊边个射噶嘛？大媽射噶嘛、嗯，第五球系拉菲尔射噶嘛，咁、嗯、之前就应该有韦碧克， 唔系，呢个旋风腿， 旋风腿边个？ 旋风腿咪拉菲尔咯。 OK， 旋风腿。 OK， 拉菲尔射噶嘛，咁之前就有韦碧克，有大嚿佬，赞、嗯、卢沙， 圣卢沙， 同埋有冇小豆啊？我唔记得咗啦。 小豆啊，小豆第一个好似系我记得，啊唔系小豆第二个， 第二个， 唔系我唔明一样嘢嘅系，即系我哋好多时都讲噶嘛，就系、是、话你。排系十二码 ，OK， 我哋睇即系嚟紧世界杯年啦，好多时都会知道嘅系，其实你排第五个，好多时系排个前锋噶嘛， 嗯，即系攞命嗰啲啊， 系啦，即系你会稳阵嗰一扎噶嘛，咁、我就系觉得，即系琴晚莫耶 B 就系排嗰个十二码咧，老实讲，我都系完全冇做过任何 preparation work on 会排呢个十二码阵嘅，即系去打嘅时候，同意嘅就系话，喂。你早應該換傑斯落嚟啦，即係你揾翻個有經驗嘅去踢啦，即係去射啦。咁但係你冇可能俾拉菲爾走去射第五個啊嘛，即係我覺得係佢呢方面係佢有責任咁。 幾好啊，射得幾高啊？ 但係、okay. 但係如果唔係拉菲爾唔係射得高，拉菲爾係俾人撲出嘅。 好正。 最高嗰個咧，我想話點解話？如果獅子話拉菲爾射得差咧，最差嗰個係咩咧？ 就羅沙 咯， 韋碧克。 韦碧克射高噶嘛？ 韦碧克射到十丈远， 射得后边噶嘛？咁啊唔系，如果扎龙沙射得 gap 啲，我觉得你又睇下我有 send 俾你睇下，好捻离谱个地步。 唔系，同埋第二样嘢，其实系咪应该俾扎龙沙射咧？嗱，我有帮佢少少平反啦。 有听众话第二球射入系废查啊，系啊，废查。 哦，废查。哦，咁 唯一一个射入， 咁唔系大嚿佬咯。 废查唯一一个射入。 系啊。 唔系，咁你排废查都 OK 啊，即系废查有翻经验啊 ，OK。咁但系。你其他落去，我唔覺得贊龍沙應該要射嘅。第一後生細仔，第二搏咗咁，即係你成個喺嗰場波裏頭，你 at least 都打咗成九啊幾啊百分。 咁俾邊個射㗎？嚇？俾邊個射？仲有人咧？ 艾夫拿喺邊度？ 艾夫拿傷撚咗啦。 打左邊邊個？ 賓特拿嚟嘅嗰個。 應該係賓特，應該係嗰個咩？ 中堅邊兩個？ 賓特攬手。 中堅邊兩個？中堅邊兩個？ 你有睇咩場波表嚟？ 依 文数都系伊云斯啦， 伊云斯射个可以射噶，伊云斯可以射噶，我咪就系话基本上阿边， 但你冇理由俾后卫脚射噶嘛， 咁你都冇理由，你如果 咁你冇谂到扎龙沙咁柒噶， 听 ，OK， 调翻转讲，其实咧我有个分析嘅， 系 唔系佢哋射得柒，射得差，只不过咧，其实佢哋根本都冇谂过对面都射得咁卵差。跟住呢就试撚柒弹啦，个撚个都系罪人，唔撚使諗啦，一嘢射埋去就算鸠 晒。但 係真係有影响㗎。 但你數落去。但你數落去一样嘢啦 ,ok, 赞奴沙 ,ok, 跟住大舊佬韦碧克。 我哋叫大舊肉。 ok, 唔 ok, 肉 ok, 唔计小豆同埋唔计埋拉菲尔啦。咁另外嗰边新德兰嗰边嗰五件 ,ok, 普遍嚟讲 射出三件囉。 英格兰球员射十二码系真系好卵差噶，即系呢个已经系牵涉到落去咩？就系、是、其实佢哋个通系真系唔卵识射十二码噶。你数翻历代嘅经典 ，OK， 舒灵咸又系射失过，舒利亚又系射失过。 我明白嘅，射失过咧系除咗拿索斯之外，拿铁斯 之外， 系个个都会射失噶啦。 即 系巴洛迪尼都俾拉尔拿扑到啦。但个问题就系、是。我而家唔系淨係針對嗰隻球員亂柒咁射嘅問題嘛，我而係覺得曼聯佢成個 coaching 都戇撚鳩嘛，你有乜可能你唔去練十二碼，你完全冇做 preparation， 你 唔係佢冇做過 preparation， 我同意。 咁咪就係咯，咁咪抵你輸啦，家產，即係你明知你明知 你可以话唔捻要啊，你明唔知呢个杯系最有机会今年 你叫做有得 我噶啦， 你叫做 OK 对住曼城，你问我死十世嘅 OK， 即系 95% 系输捻晒嘅 OK， 咁、但系你都好，你都叫做哎呀有讲过话可以争个冠军翻嚟，争唔到啊，系咪先？喺呢场波，即系喺我嘅角度嚟讲、但系你连去预备。打個十二碼排出個陣出嚟，你都話俾人聽係，你冇說服力話俾人聽有預備嘛？ 有啲撚樣咧有陰謀論嘅，就話其實屌根本佢就知道對住曼城其實都係 gap 鳩緊㗎啦， 就無謂有獻丑啦， 全心啊爭前四，費撚事啊打一陣到係有人有即係以前即係有個啊，我喺 Twitter 睇一個 insider 有講嘅，佢一早 predict 呢場波咧， 我算 其實係會亂鳩嚟。 我咁樣講算啦，如果你真係覺得係咁樣嘅陰謀論嘅話， 唔係我唔認同，我即係話俾你聽啫，無論。点都好，佢都系垃圾嚟噶啦，即系呢队波。你谂下，今季对过三次新特兰、第一次就 系 弹起咗个圣卢沙， 系 未有圣卢沙嗰两个波之前，曼联死鸠硬啦，即系嗰场波根本一动都冇，成个上半场比排榜尾嗰阵时，好似得五分嘅新特兰踢到一动都冇啦，即系你讲乜閪啫？跟住再到上场，喂，唔好，我唔敢话系技术性击倒， 系 咁，但系你赢唔到佢嘛，大佬啊，你基本上你系你。冇第一場咁 sharp 嘅， 排第幾啊？新達蘭 而家排第18啦。 榜尾係榜尾係 卡迪夫城咯。 卡迪夫 榜尾嘅 number 係幾多啊？請問 二十咯， 係咯。 昌平二十， 系 昌平二十咯，即系 就有机会。 唔系曼联今届好明显好大嘅弱点啦，就系、是、你对住啲中下游，点解会打得咁差？原因因为成个中场系你一逼就散晒噶嘛，即系你见到好多场都系噶。 唔使嘅。我哋下半节你机会嚟， 系你机会嚟，你可以你可以翻去瞓一阵先。咁唔系我哋讲埋啦，嗱，即系呢场波完咗啦，叫做咁啊，嚟咗个了断啦。 啊，联赛杯诶，连欧霸杯都冇捻埋。 系啦，我就想讲呢样嘢啦。咁啊，变咗又少咗个位啦。啊，咁啊，其实系 新特兰有得打咩啦？有得打欧霸。 欧霸 降班打欧霸几捻威？ 新特兰冇降班嘅，新特兰有 保爷啊，顶住啊， 有奇成容啊嘛，我不嬲都话奇成容好波啊，即系嗱，即系讲完呢一场波啦，即系基本上冇悬念地，大家都唔使再谂啊，惊曼联会有冠军攞，唔会有冠军攞噶啦，即系除非你奢望曼联可以赢到， 唔系，我觉得佢会赢欧霸，唔系，我觉得佢会赢欧冠。 唔问题啊， 即系打咩嘛？下年就打欧联啦咁样。 哦，即系如果你系咁谂啊，冇办法啦。即系如果你觉得佢赢都冇办法，即系今季曼联已经系注定咗四大解控。 目标有欧联咯，主力啊，专心去打欧联啦。今年 你谂下，你足总杯、联赛杯嗰啲搞唔掂，唯一庆幸咯，我觉得即系我会安慰翻曼联嘅球迷，就系曼联系成功踏入咗联赛嘅前四咯，啊联赛杯嘅前四咯 ，sorry，系啊，即系呢个系完全值得欣喜嘅。 好， 咁联赛杯前四咯，都叫做 历史性， 争少少咯， 少少啦， 系嘛，即系 at least 即系联赛杯嘅前四冇。 如果赛制唔系咁，佢已经出捻咗先啦，跟住俾曼城炒狗俾人咯。 哇！屌，你講開呢、這個，本來都想唔再講呢場波啦。咪好多嗰啲網撚咪喺網上面講咯，黐鳩線都唔知邊個發明個賽制出嚟嘅。如果咪曼聯進撚咗級啦，咁呢啲咪我俗稱嗰啲搬龍門咯。個賽制定鳩咗喺度，你一人唔好撚踢咯。你如果硬要係咁，不如咁啦。以後個賽制就話你明明89分鐘仲領先緊人1-0，跟住你俾人補時入兩球，話屌點解場波唔係89分鐘完場啊？你係嘛？如果唔係我贏撚咗啦，屌咁即係你明白冇得講啊嘛？呢啲你咁樣講，你真係黐鳩線噶嘛？咁再讲返啦，即係上个礼拜其实我觉得我哋嘅心情都係错过山车，你睇返即係曼联嗰班冚家铲，成个一月份，成个一月份啦，唔好淨係讲上个礼拜啊，基本上係地底嚟到不堪嘅，淨係赢咗对小云斯个场，小云斯个场摆喺鸠鸣气踢㗎啦，跟住输咗俾热刺，输咗俾新特兰，输咗俾小云斯，输咗俾车路士，赢唔到呢一个嘅新特兰，仲要喺新特兰手上再出埋角咁样，咁你睇到佢个 pattern 就係佢成个一月基本上而家只不过係23号啊，听日24号，淨係赢得一场波嘅啫，跟住其实乜嘢都冇做得，冇做好过，但係佢个性爱快车係相对上係打得靓仔嘅，因为对手相对上係比较松张，同埋即係打咗道气。 唔算太差囉。 咁即係叫起码都执咗12分啦。喂，咁而家去到即係呢一个二月啦，即系新年都嚟啦咁样，咁啊成个一月份其实我哋好欣喜嘅，因为你会见到一样嘢好简单嘅，第一到第三位 基本上是那三队是走不开前四的了。 都是的，基本上我三 队。即是曼城车路士。 剩下第四站了现在叫做。 阿仙奴这样。第四有悬念就是因为即是利物浦啦。利物浦的原因其实可以分析的，不过今天时间不是很够，晏啲如果有机会再讲其实。 好。 因为有几样东西不是因为板凳深度的，是讲那种整个打法上面要轻飘飘的速度轮，没有 ball winning， 我讲了很多次的双规已经讲了很多次的了，即是这个是唯一的隐忧，我不知道都说。但是又见到热刺又突然之间飙返上来，爱华顿又 get 唔晒。咁你压下压下，跟住即係纽卡素又 多两个月到 赢返波咁样。咁我唔觉得曼联喺落后五分，虽然五分唔系一个真系天文数字，系可以追嘅范围。咁但系你可以追嘅同时，其实人哋唔系输够晒，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嘛，即系冇理由突然之间风水轮流转，你明明基本上。你对亲嗰啲稍微肯同你打两脚嗰啲球队你会含得撚嘅，咁你话俾我听你会争到前四，我唔相信啦 ,ok。咁利物浦嘅因素会制造一个悬念，可能会系即系争夺第四位，即系比较紧张啲啦。咁但系一路个諗法都会觉得唉屌冇嘢嘅。你争唔到前四，你联赛杯嗰陣啦，未有琴晚之前就覺得、啊、哇好有機會會 gel， 就算入到去都仲要對曼城。 嗯， 足總杯唔撚使講啦，擦個擦頭皮啦，發比號紅牌，跟住阿邦尼入波、嗯。歐聯啊，叫做好似踢得好少少，但係講真啦，你入到去八強甚至十六強啊，你而家對奧林比亞高斯，其實你唔好當對手係立撚閘啦，或者就算我俾你過到奧林比亞高斯個關，你唔會對對到奧林比亞高斯、小奧克零四。巴數以乜乜七七咁咪唔會咁，你對一對強隊一困起上嚟嘅時候，你一定係冚家產嘅，係咪先？即係你呢個咁嘅班底，曼聯嘅球迷，如果你覺得呢個可以贏英即係歐聯冇可能， 我覺得佢十六強都問水嘅。 係㗎。 如果以而家個狀態啊， 我哋可以等咧，佢開波即係開波之前嗰禮拜，我哋就同佢數歐聯、曼聯十六強出局嘅歷史。 我都覺得 佢數翻出嚟， 佢真係問水其實。 你即係我想講翻就係我哋嘅反曼嘅聽眾就一路都會覺得就話，喂點啊今季好多嘢都好順利，咁、只不過係汪過大家有段時間曼聯可能會扮衝上， 扮衝上掂前四， 掂一掂咁樣又跌撚翻落嚟咁樣啊。 但係掂 成個世成個一月個鋪排好美麗嘅， 嗯。 而最大問題咧就係、是、永遠人嘅意識咧，防衞意識咧，永遠就喺黎明之前咧。是最低，即是最低的那个防卫意识。临天光之前。 就赖尿了。 即是为什么呢，譬如你通顶咁样同人玩玩到三点未攰，四点未攰，五点开始赖嘢。心理关口嚟嘅。 咁通常五点我就赖尿 喎。是咩赖尿， 天光就屙尿嘛，咁临天光赖尿啦。 以前嗰啲打仗咪话囉，即嗰段时间系人最脆弱嘅时间咁啊，又要休息又要成㗎嘛。 又要屙尿。 咁呢最大问题我哋一月都就完啦，係咪成个转会窗冚家拎廿九几日，冇一单系冇一单你会记得嘅转会新闻。除咗嗰个球王安达臣转去呢一个。 你话佢啊。 弗兰天拿之外。 你话佢啊。OK。 咁突然之间而家你知我想讲咩，我想讲马达。我亦都想讲呢就係、 是。我唔想讲我 另一样嘢就係曼联输俾车路士嘅呢一场波咁样。咁呢一场波其实係冇乜嘢值得去太深究去讨论。其实呢我开始会去觉得摩连奴呢返嚟呢係真係纯粹即係摆款做串王嘅啫。即係佢所谓嘅战术啦、planning 啊。又或者可能系即系佢对于对波嗰个塑造打法，同佢第即系初初入主车路士好唔同嘅，因为当年佢用嘅嗰扎就系一扎现成嘅星，咁啊靠几个球员爆先，系嘛，靠林柏特爆先，靠呢个泰利，跟住再有杜巴，即系基本上撑起咗成队。依家唔同啊，依家其实个班底 大，杜夫咯， 就系嗰啲都系啦，但系依家成个班底其实基本上就系一扎好后生，好技术嘅球员。系咪？即 系 ，even 都拉美利斯其实技术都好好，大卫路易斯技术都系好好。即系你佢数落去嘅时候，其实大部分嘅车路士球员技术都系好唔错。即系而家同佢初初入主好唔同。咁我想讲翻上一场波咧，基本上系天才波嚟嘅。 嗯， 记者问佢嘛，喂，你呢个排阵系点噶？哦 ，as normal， 冇特别啦。咁咪将三个攻击中场摆前面咯，戴维雷斯喺度做扫荡咯， 咁啊冇啊，咪得噶啦，会赢噶啦，会入波噶啦咁样。即佢系咁解释，好搞笑，因为俾人捉住咗喺球员通道，跟住佢解释，佢话冇啊，其实咪就系咁排阵咯。佢打咗四二三一出嚟啊嘛，嗰场。 咪实在就你话车仔系咪打得哇好伤人射地打得好啦好咧？其实又真系唔系嘅，真心讲你奥斯卡打得唔好啦，冇晒型啦。韦利安又打得麻麻地啦。其实你话伊度系咪打得真哇好捻好咧？我就觉得系。曼九个防守真系戇鳩喎，即系好戇鳩，尤其是佢掹夏薩大系好撚柒。有一球我好记得，夏薩大喺左边一殺落去，佢夹硬死拉菲尔一个掹住夏薩特，单对单，我从来未见过有一队波咁样单对单对夏薩特嘅，即系从来未见过啊！一样就过去啦，都唔撚使谂啊，一 fit 又已经喺左边过撚晒啦，跟住就系呢个球王嘅维迪内，跟住补位。跟住一落嚟补，点知两个冇默契，再俾夏萨特过捻埋，好在嗰球挑出唔捻入，跟住阿维迪就屌柒呢个拉菲尔就话：，屌你老母，你点解系咁样？咁啊屌柒佢啦！咁你睇到基本上佢嗰个预备或者嗰个针对性咧，系做得好捻差，所以其实系踢得好轻松成场波，要赢佢太轻松啦。 系啊，有人就会邓曼联唔抵，就会觉得话嗰场波嘅曼联其实。基本上未俾伊杜外波之前，其实系表现得唔错啦。咁如果你真系要称嘅时候，你纯粹从攻势上面，从组织上面，的确系稍胜车路士一筹嘅。但系咧，冇意思啊！你讲呢啲冇意思噶嘛？系咪先？我反而会觉得咧，呢场波曼联输啊，应该咁讲，车路士赢咧系因为维迪。因为点解咧？维迪今季咧 真系好柒。 真係差得好緊要，我唔知係咪等收工等收勞啦，即係基本上你從佢嘅 position 速度啦，力 量啦，速度就我唔會去苛求一個即係已經可能31、32歲嘅球員速度要非常之驚人，因為你其實你嘅打法你可以轉㗎嘛，即係你嘅中堅拍檔可以係同你基本上補到長短㗎嘛，如果咪點解要兩個中堅啫，一個搞撚點啦，係咪先？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維迪最殺食嘅係佢預計個波嘅落點，即係嗰種所謂 positioning 或者嗰種嘅 tackle 都係 㗎。基本上咧，依家係判斷得差得好緊要。 佢好似跌得好緊要。 係啦，你留意一下咧，佢第一球波個企位，第一球波即係依度我射入去， 佢企咗喺大舊肉後邊啊嘛。 係啊，嗱。其实傻嘅，因为你所有后防嘅球员喺赛前嘅准备，一定会话俾你听，某一啲对方攻击嘅球员喺嗰个位置上面，边个位置佢系会有机会 射波， 射波，因为有数据噶嘛，成鸠都喺嗰个位射噶。嗱，你冇乱嚟，嗰个真系顺 Q 嚟噶，你要去拦噶。咁我反而会谂就系佢企喺嗰个位，佢又唔系想现身啦，佢唔会去挡啦，但系佢嘅身后或者身旁都冇曼联嘅球员啦，咁佢企喺度做乜撚嘢咧？ 睇戏咯。 仲要最紧要一样嘢，你要知道成条防线，成条防线入边咧，维迪嘅指挥性系最强嘅，即系 啱啊啱啊啱。 以前就话有云达沙，云达沙因为睇晒个局，咁但系即系喺嗰个叫乜？ 迪里希， 迪希尔 系 阿迪希尔咧，佢基本上唔系嗰个 level 啦，系咪？咁基本上佢其实成个防守嘅 command 咧，系嚟自维迪嘅咁样。咁维迪嗰个位，佢企喺个位，我其实就唔知做乜撚嘢，系冇任何冇指挥过任何人，冇叫过任何人企位，冇睇过任何嘢。嗰球波唔系输话运气，系输维迪同埋维迪将条防线又压后。你一压后，你同龙门之间嗰个沟通系基本上防守就系变，你将变成一瞬间嘅事。所以嗰场波嚟之后所讲嗰张红牌，又或者讲埋阿拉菲尔嗰啲，即系一勾插埋去，其实嗰啲都冇捻意思。 冇意思噶啦，你输咗三球就。 即系嗰场波仲要俾伊度我夹捻到爆咁样。 系啊。 入下有一球，即系我相信好多反卖巴打同我一样嘅，开始冇咗感觉啊。 即系佢输波已经系系 啊，哎呀又输啊，冚家铲 系啦，即系同嗰个咩样咯？曼联今晚又输波， 系啊，神图嚟嗰张不停用啊嘛，好多人都话已经冇咗感觉啦。就喺呢、這个即系最关嘅时候，车路士令曼联再扑街多一阵嘅时候， 竟然 发生一单咁严重，就系话马达将会系加盟曼联咁样。咁我初初系从来都唔信嘅，咁 而家我相信大部分嘅聽眾同我一樣都知道件事，其實基本上九成半啦， 九成半啦， 即係同梁振英係共產黨地下黨員一樣，即係你都覺得基本上係真㗎啦，係咪先？等發生嘅啫，即係同嗰個撲街僱主虐待印佣一樣，你唔會覺得嗰個僱主係無辜？ 真係令人好失望， 係嘛？即係已經係會發生嘅事嚟㗎啦，咁樣。咁啊，下節咧翻嚟話俾大家聽， 分析下啦，呢、這個 分析下啦，即係有啲故仔可以講下嘅。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